是親美的，在中國的角度嚇，即係同美國的關係好嘅。點解咁多年嚟美國都是撐佢的嘛？如果唔係點解攞諾貝爾和平獎啊？歐美世界係咪先？所以呢一鑊嘢基本上明做曬。老實講，如果我係肥佬，你屌我捐錢俾反對派，你吹得我漲。我唔係支持民主噶嘛？你話你捐佢捐俾軍方政府，你就可以屌柒佢。你爆呢樣嘢就重要。第二，如果你話佢喺匯豐銀行係 money laundering 嘅話，即係話洗黑錢嘅話。屌拉鳩佢啦，神早使乜凍結個户口啊？ 佢就話呢個行政理由嚟噶嘛，即係如果你真係大條道理，你真係犯咗法嘅，喂，真係應該告鳩佢嘅，真係應該做咗佢嘅，大佬。 喂，但 喂，你唔係話即係而家鬼鬼祟祟就話凍結咗 account， 然之後話叫佢捉翻啲錢走就算數。 其實我哋應該質疑匯豐銀行，即係 HSBC， 我哋要質疑佢。 係啊。 系咪？因为如果我系肥佬礼嘅话咧，就系、是、你点解冻结我呢个户口？ 系， 你有咩权冻结我呢个户口？当然佢梗系有其他理由啦。系咪？如果唔系嘅话，你话我 money laundering 嘅话，你话我洗黑钱嘅话，咁你唔告我？系咪？所谓洗黑钱嘅定义就好简单啫嘛，就话你翻嚟嘅钱系唔干净嘅，或者你去嘅钱，因为你翻嚟嘅钱系犯罪嘅，吸毒又好，即系贩毒又好，打劫又好，打劫珠宝又好。咁你跟住洗咗去，咁你咪嗰啲咪黑錢囉。 其實呢個好明顯係政治因素啦。而事實上中緬鐵路對於大陸嚟講係好撚緊要。點解緊要啊？ 唔係淨係經濟理由啊。 點解緊要啊？即係因為其實佢自己本身嗱，中緬鐵路嗰個戰略性價值就係因為即係中國係要打通呢個太平呢、這個呢、這個印度洋啊嘛。喂，而家你太平洋嚟讲，其实佢自己本身系即系其实佢系即系当面嚟唔到啦，当然系，因为你就系讲马六甲海峡，系嘛，即系有啲即系大陆媒体啦，就系话其实即系你点你即系其实马六甲海峡都要即系其实经过呢、這个即系新加坡，喂，而新加坡后面系边个 back up 咧？就系美国 back up。 我讲喂，即系补充翻少少先，你讲嗰条嘅中缅铁路其实。正確啲嚟講，雲緬鐵路係嘛？ 係雲緬鐵路， 即 係 亦 即係 由昆明開始，然後就經過呢、這個咩中緬邊境，然後再落到去呢、這個仰即係仰光嗰邊，就直打通孟加拉灣嗰度啊嘛。然後你就可以出海去印度又好，去非洲都得啊嘛。 而佢自己本身嗰個理由就係話。即系嗱，呢啲某啲大陸嘅即系一啲媒體啦，同埋一啲討論區咁講啦，就係、是、話，即系 in case 如果係要收翻台灣嘅時候，即係俾人封鎖呢個馬六甲海峽嘅話，咁起碼佢喺嗰邊可以出到呢個印度洋啊嘛，去即系去即係一啲戰略物資啊，係啦，可以突破封鎖啊嘛，所以呢個係咁緊要啊嘛，喂，所以當然要做鳩你肥佬禮啦， 我同埋會 即係你係阻截咗， 我犀利喎，原來我同阿肥佬禮。即系同一个级数啊，要做嘅时候，当然大镬好多啦，系嘛？ 佢喂，佢梗系大镬啦！佢系即系香，系喂，佢直情系被认为系美国佬，即系 代理人， 即系呢个包围，即系呢个重返亚洲包围中国嘅一个即系统筹人啊，系亚洲嘅统筹人啊，大佬。喂，你知唔知嗱？ 劲过助理国务卿添， 你 负责亚洲事务嗰个 呢个 唔系啊？你见东周刊啊，上个月咪整特登整咗一期讲紧咩肥佬礼物会美国政喺香港物会美国政要咁样嘅， 话有个咩国防部长啊嘛， 系啊， 啲助理定系副啦，唔记得咗。 系啊， 但系缅甸做生意。 系嗰个叫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switz， 咁嗰条友仔就话当时就话将会带肥佬礼去缅甸嗰度见证经要人，同埋俾佢做生意。咁肥佬礼亦都提出想喺嗰度开呢个缅甸版苹果咁样嘅。 哦，但唔净止嘅，好捻多生意嘅。佢除咗搞呢个缅，即系佢搞手机啦，系嘛？ 系啊，有手机。 咁你除咗搞手机之外，你又要搞埋即系酒店业。 系啊。 而搞酒店业之外，仲搞埋写字楼。 咪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个关键不在于咧究竟肥佬礼。是不是有做这个美国佬的代理人的问题，而是他做过什么东西出来，包括在香港和台湾。是不是我理得你背后，除非我在你床下底的啫，好像肥佬禮话斋。我怎知道你的背后想的什么东西，你的 intention 是什么。初时我说他去开银行，如果你说跟军方，那你当然是契弟一个啦。是不是表面上你是支持民主，你又表面上支持自由的。但是问题就是，喂，确实他在香港和台湾都是呼风唤雨的。你諗下國民黨幾多即係貪污嗰啲，都係俾《蘋果日報》或者《周刊》爆出嚟嘅喎，大佬。民進黨如是喎， 係啊， 係咪？喂，咁佢有咩壞啊？喂，佢捐錢俾緬甸嘅反對派，即係捐錢俾昂山素姬啦， 係啊， 咁又有乜嘢問題啊？

我不嬲都支持阿之峰小事件嗰啲咯。 嗯，喂 ，anyway 啦，嗱，其實而家你講翻政改嗰壇嘢啦，嗱，其實而家八月啦，八月底就其實應該人大會公布啦。咁而家人大去到即係最合轉去最合直路啦，得翻半個月到嘅時間，咪而家逐個去見呢個民主派啦、民主黨，跟住就公民黨，之後就係呢個工黨啦，係嘛？但係數嚟數去都冇激進派份， 係 佢覺得冇得傾嘅應該。 佢根本上就唔打算同你傾。 唔係，如果我係激進派嘅領袖，我都會咁啦。即係例如我係立法會議員啦，我有份見啦，我就話：你收翻白皮書先啦。 係。 喂，我唔收白，你唔收白皮書，我同你傾乜撚嘢啊？難聽你講就係，我點同你傾啊？大家唔係冇睇過白皮書㗎係嘛，大佬？ 嗯， 係咪先？喂，呢樣你就讓一步先。 嗯 嗯， 你唔好話俾我聽，公民提名係即係可以唔存在嘅，係咪？咁我同你傾咩呢？我真係唔知我可以同你傾啲乜嘢喎。 嗯， 係咪先？所以而家民主黨又好，公民黨又好，或者工黨都好，你其實而家去見佢，其實你都係一個雞肋嚟嘅。 嗯， 嗱，唔見喺而家俾人哋狂風掃落葉，即係嘅抹黑啊，同埋呢一個嘅角力嘅 反佔中國反宣傳啦、 啊，係啦嘅情況之下，其實而家處於劣勢噶嘛。 係啊， 係嘛？你唔見又死嘅，啲人屌你都唔傾啊， 係 咪？唔傾就算噶啦咁樣。 嗯， 你見又唔知可以攞到咩成果出嚟，同埋你會認受到呢一個所謂嘅談判嘅重要性喺邊度？ 嚇、 嗯， 呢、這個先係大鑊一樣嘢啊嘛。 喂，既然係咁嘅話，佢哋會唔會開始嗱？即係我唔知嗰個會面內容係點樣啦。佢哋開始會諗點樣民主化翻嗰個提名委員會咧？ 我擔心就係呢個問題啦，就係話佢話機構提名要過半數嘅，咁、 啊、 我講數就不如咁咧，好似維持翻以前咁，我都殺啦咁樣， 嗯， 係咪？ 嗯， 咁你咪死咯， 嚇、啊！ 千二人，我覺得不如咁啦，加到千六又好，二千四其實冇意思嘅，因為按 proportion 嘅啫嘛， 係啊， 係咪？咁你話可唔可以攞少少提名就入到閘？ 咁 即係所謂有個國際標準，有個競爭嘅選舉咧，咁樣 就係、是、唔有國際標準嘛？嗱，頭先我都講過一樣嘢，點解佢而家要反對國際標準先？因為佢咧國際標準呢、這個咩標準啊？講到尾就係、是、英美為首所定下標準啊嘛，係嘛、 嗯？ 喂，即係你如果你英美為首所定下標準嘅話，呢、這個又會賴到呢個外國勢力嘅、哦，佢就係將呢兩樣嘢捆綁埋一齊。佢先至有理由去打，將你逐一打破啊嘛！ 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泛民主派咧，係要拋棄佢嘅幻想， 嗯， 對共產黨嘅幻想， 係、 你面對一個專制獨裁嘅政權， 係 係啊！ 第一喺我嘅角度，你唔可以話我完全唔理中國，呢個係唔務實嘅。 一嚟啦， 係咪？第二就係咧，你面對呢個專制獨裁嘅政權嘅時候，你要敢於同佢抗爭， 唔 係你敢於同佢反面。 仲有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喂，人你要明白就係話，你戴耀廷嗰班，佢雖然佢自己本身做一個君子戰，係嘛，即係搞曬所有 deal process， 又話即係 consultation， 又要好關心啲村民點諗，係嘛？呢樣嗰樣做足曬所有功夫。喂，但係你嘅對手係爛仔嚟噶嘛，大佬？共產黨係同你打爛仔交啊嘛。 喂，佢仲唔爛仔交啊？而家係嘛？佢過去呢一個月揾阿周庸個契弟出嚟，係玩啲假簽名。電子公投，跟住而家佢就即面不紅耳不赤，覺得派錢都冇問題噶嘛？呢個人 係係啊， 係嘛？俾五嚿水你，請埋你食 lunch 都冇問題噶嘛？大佬啊，全世界嘅公民嘅抗爭運動都係自發參與噶啦，唔通就算啊，我阿龍啊，你嗰陣時候嚟幫六四，幫我哋派下書，華民主書院啊，唔通我又真係？俾緊錢你咩？你都唔好意思要我啦。 就係因為全部都係交數吹雞吹翻嚟嘅，所以咪要即係登記咯。你而家即係搞嗰壇嘢，好似今日仲要搞個誓師大會喎。 啲 誓師大會嗰啲全部啲阿嬸咧，坐喺前面嗰啲阿嬸咧，即係嗰啲黑眼瞓咧，即係哇，即係嗰啲打喊佬嘅樣啊，全部俾人影 Q 曬相，登咗讀媒嗰度。 但係嚟緊八一七嗰度咧，佢係諗住搞啲揭秘喎，咩跑步？跑步反佔中嗰啲咁樣嘅嘢喎，真係 三子又戇鳩啊！無端端咁樣登高，即係登高你做乜 Q 啊？即係你係好有即係民主黨嘅即係嗰種意味咯，我覺得 係。我唔知佢哋係咪因為太攰 嚇、 六二公投跟住再七一之後咧，其實佢好似咧係即係 take 緊一個 rest 咁啊。 係啊， 喂，完全對於周庸咧，由呢個簽名運動開始到佢個所謂嘅電子公投到 有疲態。 十七号嘅游行，喂，完全系冇反击嘅， 系 系啊， 即系挨打。 喂，你系咁俾人揼喎、啊，大哥。 喂，我唔觉得冇还击之即系嘅招数嘅，即系讲真嗱，如果你以我嚟讲，即系你问我咧，起码有两个绝招可以出嘅。 例如咧， 第一个绝招 就真係我上次同阿譚話齋，就係話屌你成班撚樣，成班泛民廿幾個，即係集合埋一齊出嚟自爆，有咩黑材料自己爆曬先。我表明個決心，喂，我唔夠怕你啲黑材料啊嘛。喂，我要話俾你聽，喂，我哋個個都係人嚟噶，我係有血有肉嘅人嚟噶。即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关系，自己嘅关系网，自己嘅弱点。你同我玩黑材料呢单嘢，我唔怕你。我要表明个决心俾你听，我就系甘于牺牲啊嘛，我唔怕牺牲啊嘛。第二样嘢真系可以同你，喂，就第二样嘢就真系五区公投咯。 嗯， 你而家同你即系你同佢玩民意战啊嘛。 嗯， 系啊，嗱，我如果输俾你噶啦，你咁劲。系嘛、啊，周融你就街头签名都成百万咯，跟住、啊、电子公投啊几廿万咯， 嗯 嗯， 系咪？我实输俾你啦，你做乜怕迎战啫？ 但系问题就系经过2010年嗰个五区公投，佢哋觉得嗰个耗费太大啊嘛。 有几多耗费啊？ 咁但系你同你玩民意啊嘛，你有民意，啊、我有民意，喂，咁不如同你验一验咯。 系啊， 咁咪五区公投咯、嗯， 最科学嘅方法，最有公信力嘅方法。咪辞职公投咯， 唔系唔可以做嘅问题就系、 是、即刻宣布， 系、啊、 由周融宣布签名运动， 系、嗯、 第一唔捻同你共产党倾， 嗯 嗯， 张建明你行捻开， 但个个 第二公投辞职， 系 每个党派嘅代表， 系、啊、 嗯， 你玩嘛共产党， 嗯， 系咪？你嘅就出军队镇压，你就香港国际光明中心都玩完，大家一齐揽住， 嗯 嗯， 爆丑闻嗰个咧，你可以话俾佢听，我哋唔惊嘅。你又唔需要自己 list 自己，屌咁樣 list 曬嗰啲好大鑊，大佬係咪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全世界任何一場反抗嘅運動裏面，就算喺美國都好，都係不停俾人抄㗎。 係，我知 啊。 唔係即係其實嗱，頭先我講一樣嘢就係自爆，其實 PM 咧嗱，你自爆 你話俾佢聽，我哋唔驚你、嗯、你去稅局抄又好，你去商業政策調查科抄又好，如果做生意都有， 係、嗯、啊， 係咪我哋唔怕你嘅，冇人信嘅。 唔係佢要做到出嚟有個決心，係甘於犧牲咯。 但 問題，但我而家仲未見到咁嘅決心喺度咯。 佢有咁嘅精神嘅，嗰班就唔係泛民啦。 唔係你即 係 你 而家 咗 啦。 同埋你聽尋日鄭耀棠嗰個咩説話？嗱，佢係呢個共產黨嘅即係核心分子啦。 嗯， 佢話共產黨要求嘅選舉係零風險。 係 係啊！ 我屌你！我聽完之後，我睇新聞。 喂，佢同 喂選舉梗係冇零風險啦。 佢同張 曉明委任啊哥，我聽完之後。 喂，佢同張曉明一脈相承嘅喎。 喂，呢、這個世界邊個選舉會係零風險嘅？系你赢梗啊！咁咪真系唔系选举？ 唔系同埋 咁，你叫我待遇先。 同马土，即系呢样嘢咧。 我屌真系！ 即系你零零风险呢样嘢咧，对于香港市民嚟讲啦，即系一啲唔关心政治嘅人嚟讲咧，其实好简单啫。即系我身边 咁，你唔好叫选举啦。 唔系我身边见到 咁，不如你委任啦、啊，你取消一国两制去啦，等我哋大家全部冇再有寄望好过啦。 嗯、 你唔使做场戏俾全世界睇啦。 即系 个问题，佢哋 跟住话俾大家听，阿龙，你唔需要做花生台，你不如谂办法，即系移民去走咗去算啦。 嗯， 我对呢个地方已经好失望噶啦、嗯，你不如咁好过啦。 嗯， 系咪先？我真系唔明白，喂，你大佬，你真系面不红耳不赤，选举竟然会零风险，输你就零风险，屌、 嗯，唔系对 你想输又好容易，但系你赢又好困难。 对共产党嚟讲，第一国两制呢样嘢洗湿咗个头，佢需要向国际交代。第二樣嘢，佢就係要保存翻香港嘅 credibility， 方便佢入邊嗰啲咁嘅紅二代高幹子弟走去洗錢啊嘛， 唔好簡單啫，我用翻佢 要咁樣做 啊。如果選舉係零風險嘅話，你唔好教壞細路啦，好唔好 啊？嗯， 你真係俾個假選舉啦，你真係俾個謊言啦。 唔係佢 咁，你仲係咪教壞我下一代啊？ 佢而家咪就係試探，如果我搞呢個假選舉，睇你國際有冇反應咯。而家睇落好似冇反應咁樣啊嘛！ 你唔好呃人啦，你都係話俾佢聽嗱，對唔住，我係一個獨裁嘅地方，呢個係我一黨專政共產黨， 嗯， 包括香港在內，呢、這個櫥窗，而家我大國崛起啦，我唔使怕你哋啦，係嘛？為所欲為啦，我可以， 嗯 ，cut 咗佢啦。 呢啲係以色列先做得出嘅啫， 你自己攞嚟搞啊！喂，你呃咗我哋一次，本來嗰陣時候2007、2008年有普選，又、 嗯、 人大釋法俾你搞， 嗰陣時都講個理由，叫待住先啊。叫民主黨待住先啊！ 喂， 待咗啦，待咗啦！喂，但系呢兩年嚟發生啲咩事啊？ 喂，兩年，喂，你唔知啊？民主黨啊， 啊， 即系我雖然同佢熟得都唔好意思，佢都唔敢答我啦。 啊， 嗯， 喂，上次俾人揾咗笨柒啦， 系啊， 系 咯、啊。嗱，你上次俾人揾咗笨柒咧，嗱，有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最近咧，中大咧，即系呢兩日啦，即系今日蘋果報道啦、 嗯， 就係、是、話，即系呢、這個即系中大有個香，即系呢個生活質素研究中心就發布咗一個咧叫香港生活質素嘅一個指標， 嗯、 就話咧，點解比前年仲低，低咗0.33， 咁當中咧就講到呢、這個即係嗰個房屋咧嗰、那個負擔能力嚟講咧，喂，之前啊前兩年啊，即係十二年嘅啫。如果你係唔食啊唔消費啊，你儲十二年錢咧先至可以買到層樓，但係而家咧係14年、哦，喂點解？喂呢兩年嚟都發展緊㗎，喂點解香港越發展啲香港人越窮嘅？點解會？ 喂唔止呢一樣嘢更加正咧，你睇翻佢仲有另外一個調查，我唔記得咗係乜嘢嚟啦。佢就更加講話，喂，今次竟然今次佢係訪問咗超1000个 sample， 其中有16%嘅人話會驚，如果公開講咗反對政府嘅嘢，會俾人秋後算帳。 係啊，會被報復啊。 唔係，所以香港已經去到一個惡劣嘅環境，就係咧冇咗一個所謂嘅免於恐懼嘅自由。係 啊， 所以咧。佢出完呢個東周刊之後咧，又講翻呢度咧，嘿，我仲放下心頭大石，屌喐到盡都係咁啫，係嘛？咁即係我同佢玩到癲曬啦，可以。屌你，即係你共產黨睇派俾我睇到啦，你最多都係講呢樣嘅啫，係嘛？即係疏啦，係咪？屌，咁懷念我都有幾個案底咯，我多一個唔多，少個唔少。嗱，殺人放火偷錢嗰啲我唔會噶啦，屌，最多真係公民抗命啫。 但係 係嘛？ 唔係公， 所以我都幾開心啊！我睇完呢篇報道之後，第一個笑話一篇，係嘛？第二就係、是、你個底牌就係咁咋，共產黨就係咁咋。嗱我唔嗱你嚇我唔到，我驚你嚇到其他人咋。 係 係嘛？阿龍你驚唔驚啊？屌！因為你同我做節目，屌我 Anthony 驚唔驚啊？屌你同 呢個叫 collateral damage 啊嘛，即係其實係喐你身邊嘅人啊嘛，即係好似之前徐少華咁樣，即係唔係直接喐佢，係就係喐佢自己本身啲生意夥伴啊嘛，係喺佢身邊啲人俾壓力佢啊嘛，呢樣嘢其實反而壓力仲大啊嘛。 蔡東豪都係咁樣噶，咪直接同你老細講兩句啦，高振順咁樣，咁你咪一定要接主場咯。 系啊，咁 一樣， 呢個好明顯啦。 咁同埋佢會醒嘅，共產黨呢啲嘢，有時佢未必去到咁盡咧，就係、是、一啖砂糖一啖屎。 嗯， 如果我係佢，我都會咁諗啦，亦都會咁做啦。係 啊， 就係、是、叫你接咗佢，俾緊錢你。嗯，你寫幾多啊？500万啊嘛，係嘛 ？OK， 我俾1000你。 係啊，佢而家佢維穩都唔， 佢梗係咁啦， 維穩都唔值，都唔止呢啲數。 喂，我要封你把口。啊、喂，我唔會俾你蝕噶嘛。 係、嗯、啊。 所以阿鄭宇成有一次講咗一樣嘢好啱，佢話。讲共产党嘛，佢可以系你最好嘅朋友，亦都系一个最坏你嘅敌人、嗯。 而事实上，今次即系阿张晓明佢陆续见呢啲民主党派咧、嗯，其实我估就系咁样啊嘛。嗱，佢之前见反对派，唔系佢之前见呢、這个即系呢啲建制派，全部都系用阿即系阿 曾德 刚去见啫嘛。喂，咁你今次你揾个即系话唔到事嘅张晓明去见，佢第一即系。你俾我估啦，佢一系即系将佢即系你啲黑材料铺晒面咯、嗯。第二就话俾你听，你反对冇用，一系有其他人都系鬼，所以咧你最好咧就识趣，认清呢个政治现实。我唔系冇咗你唔得嘅，我仲有其他票喺手嘅。 嗯， 得唔得先？ 得 得， 系啊。咁你反对冇用噶， 唔系、啊、 我话俾你听，反对冇用啊。 佢唔去到咁尽 Anthony，、啊、因为点解咧？如果我系其中一个会面嘅咧、啊，好啊，得噶啦，得噶啦，佢啲黑材料啊嘛。 嗯。 佔中， 嗯 嗯， 我啲黑材料嘅代价大，定系因为我哋佔中令到你嘅代价大啊？ 嗯， 阿哥，你同我斗空嚟噶， 嗯， 系嘛？我烂仔一条。 喂，但 系 问题，你听到阿兄姐同埋阿代阿梁家杰，佢慢慢啲口风都开始松 啊，仲叫你保持冷静克制啊，吓， 系咯， 即系佢之前嗰啲咩叫你知佔中 证明咧、啊，泛民嗰啲真系咧，佢啲温和派咧。是抵比老邪咧有位入嘅， 嗯， 系嘛？抵比我哋啲激进派咧成日揶揄嘅， 嗯， 喂，老实讲，而家呢一盘沙蟹嚟， 系、啊、 沙蟹，我唔知道大家识唔识赌 show hand 咧？我僆仔嘅时候咧研究咗好耐 show hand， 嗯， 我底牌究竟系乜嘢？冇人知道。而家最差系咩咧？你唔知道阿爷嘅底牌系乜嘢？你阿爷知道你嘅底牌系乜嘢？ 嗯， 次次搏你耳仔底咯。 而家你系开咗你的牌俾人同人哋赌啊？ 系啊。 阿爷嗰一排其实佢系做紧期望管理啫嘛， 嗯， 佢话俾你听唔得噶啦，唔得噶啦，唔得噶啦，唔得噶，等你死心啊，咁啊等你让啊嘛。共产党嘅谈判策略从来都系咁噶啦，我同阿谭研究过好多次啦、嗯。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有一本书叫Negotiation 啊嘛， 嗯， 系 Lucian Pai 嘅政策学者写噶嘛，话要同中国嘅谈判策略究竟系点啊嘛， 嗯， 就话共产党会执住一个原则，死都唔放，系咁掠你， 系 掠到你头晕， 系。 你讓完之後食住上、 嗯， 你上次民主黨都係咁戇鳩嘅，佢、 嗯、 我只係話佢戇鳩啫，我唔覺得佢係投共嘅。戇鳩係在於咩咧？如果佢肯聽李柱銘講，

超过大半都系佢写嘅。 啊，众目睽睽， 而家仲甩紧稿，唔好意思。 唉，咁你都写啦。咁我哋其实揾十零个blocker 有少少水准嗰啲啦，吓、啊啊，即系唔系太够嗰啲。 阿昌昌同埋金英吹手啦， 咁、啊、就嗱，咁啊，即系边个有兴趣投稿嘅话咧，就可以 PM 我或者 PM 金英嘅，因为金英都有兴趣做呢啲 part 嘢嘅。哦、啊，即系做編輯嘅工作。 第二，其實佢做一樣嘢就好簡單嘅啫、嗯，就係執一執啲新聞啫嘛。 係啊， 係嘛？咁即係中港台啦，再加國際三個 出社， 出社。 咁你就即係睇下 BBC 啊，睇下蘋果啊，咁其實都可以咧，就係出社。因為點解你、嗯、即係都係靠呢啲咁嘅網上世界嘅啫？ 嗯， 係咪？即係例如話，其實老實講，我哋評論嗰啲新聞，咁都係建基於我係睇咗，即係例如。即係張曉明嗰啲咁嘅情況，要會見泛民咁樣係嘛？ 嗯，係啊。 咁而家啲文都係要短小精幹嘅啦，新聞就400到600字嘅啫。老實講，係、嗯、咪？ 嗱，唔係嘅，其實嗱，因為其實如果 即係我又唔覺得係好難做嘅，即係呢個世界就一雞死就一雞明，係、 嗯、 咪？ 嗯 即係問題就係睇下大家有冇心咁去做啫。 其實交文我諗四五百字咧， 即係我就唔需要使500萬一個月嘅。 啊， 我就覺得即係少少地都去玩下嘅，大家都。 嗯。 老實講，花生台真係好慳皮嘅啫嘛，大家都係義工仆街，大佬係嘛？ 嗯，係 啊， 係。 嗯。 咁啊， 困難咧係咪？ 唔係咁，你講出 聲。唔係你有 signature effect 啊？ 嗯 嗯， 係咪？即係阿龍頭先喺度爆響口啊，又打飛機啦，話我哋咩三大網台啊嘛，我哋係啊，我哋輸俾迷迷啦， 係啊，我哋輸俾熱血啦， 咁但係你唔好忘記佢熱血有咩啊？熱血係有文字噶嘛， 係啊， 咁但係你睇佢啲文字咩料啊，大佬？ 咪全部都係 難聽啲講係小學雞嘢嚟噶嘛，大哥，冇理由我哋嗰啲大部分都係讀完大學嘅係嘛，連阿 B 哥都係讀完大學㗎，你會為佢癲下癲下係嘛，大佬？ 係啊， 佢假假地都係黃之峰嘅師兄嚟嘅， 係啊，假假地都係攞個學士學位嘅，所以咧佢真係佢都係得， 係 嗯 係嘛，人讀 marketing， B 哥讀 marketing， 你有冇發覺咧？我哋全台咧搞 marketing 係最勁係 左邊，係 嘛？佢啲炒花生嘅能力幾強咧？其實係 marketing 一種嚟㗎嘛， 係 啊。系嘛啲兼力得啊嘛佢大佬， 咁、 嗯、 啊，你觉得呢个富文算唔算系一个 marketing 一种？即系肥佬 黎智英 富文， 个咁 都系 marketing 嚟噶。我好快总结噶，你包姐一定话我针对 conclusion 呢楼，我冇收任何风啦、嗯。但系东仔咁样做，其实目的即系话系向阿爷效忠嘅啫。佢、嗯、一定唔系因为佢个过去嘅市场嘅竞争，因为东方同苹果系属于两个唔同嘅市场嘅。 嗯， 东方好明显是一个低下阶层被压迫者阶层的一个的市场。 嗯、 而苹果是走中产和专业路线，同埋苹果都不靠卖纸添啦，而家全部大部分是用网上媒体为主啦，已经是。 嗯 嗯， 哎呀好 Q 烦啊，呢排睇苹果啦，即係阿 Q 仔就话佢即係而家啲纸薄高多啦。喂，但同时间如果你睇呢个咩呢，睇呢个动新闻啊，你觉得好 Q 烦啊，成日即係话咩大运位啊，即係40几岁挥低靓模啊，点解嗰啲好似新闻一啲原来全 Q 部都系广告嚟，大佬。喂，即係嗱，呢、這個係點解會咁樣呢？即係嗱，你自己知啦，即係佢俾人抽廣告，咁當然即係要積極喺其他地方去開拓呢啲咁樣嘅即係廣告員啦，係咪？咁、 嗯、 所以如果你話即係你睇呢啲廣告，呢啲即係無可厚非嘅。就正如我哋自己本身，你話睇我哋花生堂嘅網頁部都有啲廣告㗎。系嘛？不过即系未至于就话即系又阻住视线啊，飞嚟飞去啊嗰啲咁嘅嘢啫。不 过 迟啲都会有噶啦。即系如果有嘅时候，你就唔好即系挤挤格格啦。 帮手棘下啦。系啊，老实讲，谭志强喺老远好多次，其实佢都系澳门噶。 系 你唔好计佢上个礼拜佢成日顶光明顶啦，系咪？ 吓， 喂，佢喺澳门嚟。来回船飞佢又冇乜特权嘅，佢哋买㗎嘛、 啊、 都百几蚊张嘅，来回三嚿几水嘅，大佬帮手定下啦。 係啊， 即係呢个世界边有 free lunch 㗎，係咪？ 係啊，唔系即係你冇 free lunch 嘅时候你自己有咩啫，你就会即係左諗右諗，又话你啲钱边度嚟嘅啫，係、啊、即係所以呢啲嘢真係喂，所以去到最后一节啦，喂，我哋都会讲返啲国际嘢啦。 係啊，喂，但首先 上我哋又活喺呢、這个赤柬嘅阴影下 啦。 喂，但在此之前，真系想补充一下，喂，原来 喂，头先我哋讲缅甸， 系啊，头先讲缅甸，喂，肥佬黎喺缅甸嗰度谂住大展拳脚啦，咁最后炒祸咗老共嗰、那个铁路计划，喂，原来你见翻咧，老共对缅甸原来都好大贪喎，除咗要突破呢一个印度洋之外咧，佢仲准备控制呢、这个缅甸嘅水资源噶，咁你见到共产党咧，原来喺呢一个。

系咪啊？ 嗯， 咪所以今日乔森潘，我而家得一个问题嘅啫，点解乔森潘喺九十年代尾，我唔记得几多年啦，佢哋嗰阵时候放低武器，因为越南撤军， 嗯， 系已经系讲和咗，喂，搞到2013、2014年先话去起诉佢哋， 吓， 呢个我就谂唔明嘅地方喺边度？ 哦， 但系如果你话今时今日嗰个赤柬受到国际法庭嘅制裁，话佢反人道主义屠杀咗成100多万、200万人嘅话， 嗯， 点解会拖到而家咧？ 喂，补充翻先，系1998年12月25日喺波布死后之死后八个月就决定向金边政府投降。 你知唔知点解波布死？其中嘅传闻就话咧， 嗯， 因为佢系反对系放低武器， 嗯， 系啊， 而佢身边嘅人为咗保住自己， 嗯。 亦都覺得越南已經撤得軍啦，冇再有藉口打落去啦，同埋武裝抗爭都唔可能啦，所以咧喐咗呢個波爾布達， 即係等於咧，即係當年呢個希姆萊就即係呢個政變成功，係嘛？即係將呢、這個即係交出呢個希特拉人頭咁樣樣、嗯、啊！即係，但係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呢啲咁樣嘅即係即係呢啲咁樣嘅，喂，其實後面一定有嘅咩嘛？一定有政治交易噶嘛？就係、是、話我係會原諒你特赦噶嘛？ 好難嘛？我諗過得兩個理由，有可能係放咗佢， 嗯， 就即係唔需要考慮呢兩個理由。第一就係國內， 嗯， 因為老實講，你赤柬當年殺咗百幾二百萬人，仲有啲 friend 噶， 係啊， 仲有你啲親戚噶，仲有啲鄰居噶，係嘛？ 最 friend 佢最癲嗰樣嘢咧， 你係百分一人都死咗喎， 係啊。 即係如果我哋花生台嘅所有主持嗰成廿友到係嘛，我當廿友啊屌， 係 係嘛，你八分一死咗，我哋即係起碼死四五個，總識㗎話大佬啲 friend 嚟。 同埋你見好得意嘅專殺精英㗎喎、嗯，即係你例如文革嗰陣時， 咪所以佢就係完全跟文革不妥咯。係 啊， 反知識分子， 仲衰 Q 喎你文革， 反城市人嚇、嗯啊，其實佢呢套完全係極左嘅思維嘅路線嚟㗎嘛。 係啊， 係嘛？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我睇嗰套戲？殺戮戰場嘅時候，佢、 啊、 教啲細路啊嘛，阿、 嗯、 爸阿媽本來拖住隻手噶嘛，用粉筆字、啊、用嗰個用隻手畫咗佢啊嘛，咪、 嗯、 同老毛嗰套嘢係完全一樣咯，唔愛阿爸唔愛阿媽， 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 只愛國家咁樣係嘛，完全係嗰套嘢嚟噶，所以老共係從來係支持呢、這個赤柬 嘅， 亦、都因為解釋咁嘅理由咧，佢先至會入侵呢一個嘅唔係入侵啦，即係打呢個越南啦嚇、藉口就係呢一個嘅越南入侵呢個柬埔寨。 啊、 但係你知唔知點解越南當陣時咧係有呢一個理由要即係入侵呢個嘅？ 殺太多越南僑民啊！ 冇錯咯、 嗯。 第二就係因為你同蘇聯反面啊嘛。 嗯， 係咪？ 係啊。 佢覺得越南係會繼續擴張啊嘛。 嗯。 但係老共係真係戇居，所以你唔好淨係話賴毛澤東啊、鄧小平有份，因為越南戰爭係鄧小平發起噶嘛。係、 嗯、啊， 阿譚嘅講法就話佢操操佢啲軍人啊嘛，亦都係借呢個機會即係洗牌啊嘛。唔、單止係呢個理由，係有國際政治嘅理由喺度。第一就係因為你同蘇聯鬥緊，係、咪？第二個理由就係因為越南係要殺俾好多僑民俾呢個柬埔寨，即係呢個赤柬殺咗嘛。 係啊， 係嘛？ 嗯， 咁佢咪支持一啲即係佢扶植嘅政權咯。佢係樣衰嘅地方就係因為你駐兵啫、但你唔駐兵又唔點嘅，點解赤柬好勁㗎嘛？武裝上面 係、 老共喺背後支持㗎嘛、 嗯。 而當年所謂嘅西哈努克，你諗下，大部分時間嘅流亡嘅時間都係北京嘅、因為當陣時嘅西哈努克係同赤柬本嚟有協議嘅， 係啊， 諗住以為推翻呢個農落嘅時候可以翻去做呢個皇帝啊咁樣，點知原來俾人軟禁喎。 係啊， 所以最後咪又係翻北京。 同埋你睇翻即係基辛格嗰本《大外交》咧，你見到當時嘅美國政府都舉棋不定噶嘛，一時啊支持阿隆洛，一時啊支持阿西哈努克，一時啊甚至連赤柬都諗住喺承認埋佢啦，冇煩啊咁樣，先至搞到今時今日。 有個講法就係話赤柬佢搞得成，其實一開始都係美國佬支持嘅啫噃。係 啊，有講過、因為美國係諗住搞個勢力平衡啊嘛，因為佢知道，喂，你睇翻成個即係印支半島嗰個共產黨歷史，一開

攞翻少少赤子之心出嚟，即係為自己嘅下一代交代又好，點都好啦。 咪所以有時人係需要好似細路仔咁純真先得 嘅， 係嘛？你堅持有希望嘛？呢個係我競選嘅口號嚟嘅嘛。不過大家唔撚信啦，我冇辦法啦，係嘛？你唔堅持梗係冇希望啦。你明知打輸嘅，同埋做呢樣嘢嘅人咧，或者你信呢樣嘢嘅人就係話咧，你係會面對好多次嘅失敗的。 嗯， 你會面對好多次嘅高牆。 嗯， 係嘛？ 堅持係要犧牲噶嘛，始終。 同埋你唔係淨係講個結果， 係 係要講個過程。 嗯， 你嗰種 struggle 啊、 嗯， 你諗下孫中山搞幾多鑊革命？十三定十一次我唔記得咗啦。 十一次 啊，仲係苦碌嘅添啊！嗰次仲係冇槍起義係嘛？ 嚇 嗱嗱，我哋上次就講啊，即係 Porsche 票啦，即係共即係共產黨就即係動員嗰個 Porsche 票啊！嗱呢度咧報道啦，嗱睇翻八五二郵報報道咧，佢就講就係話授權票嘅條款列明，如果會員唔係交由某個指定嘅會員代其投票，就等於咧授權大會主席代為投票，因此邊個擔任主席？就可能會左右到表決嘅結果。 嗯， 咁啊，呢個林新強咧都為表呢個公平公正咧，已經拒任今晚嘅會議主席，最後由副主席洪雲信頂上嘅。 嗯， 咁都冇意思啦。總之最後嘅結果就係連律師會都反你台。 啊， 係啊， 一句到尾係嘛？共產黨好睇路啦。 啊， 系咪？你搞我哋啲流浪有乜用啊？我哋都活喺阿黄老邪咁样底下，听佢讲系咪？ 唔系，所以佢而家咪孤注一掷，就谂住八一七嗰度做大个声势，吓窒你班泛民咯。 我当你三十万又点啊？我当你六十万人又点啊？你实会吹大噶，你咪当六十咯。 嗯， 你记唔记得我喺度讲过一次？就系你掩耳盗铃嘅啫。 嗯， 你喺度自己呃紧自己啫，因为嗰啲民意系你旗下啲线。 嗯， 系同你报大数，因为攞维稳费而 mark 出嚟嘅咋。 嗯， 嗰啲人唔系真系撑你噶。 嗯， 翻翻屋企嗰时候，呢班真系就真系 silent majority 嚟嘅咋。 嗯， 即系点都得嗰种啊。 佢嘅状况系谂住好似赤简咁样啊嘛，就是、一线楞一线咁样走去恐怖管治你啊嘛。 晒啦，如果你得嘅话，你又唔使嘥咁多钱搞维稳费啦。唉，你唔好呃我哋香港人啦，老实讲，零风险嘅选举，翻去读书啦，系咪？有冇听我节目噶？咁样系嘛？嗰条友咁讲啊嘛，零风险嘅选举。唉、哎，我真系第一次听嘅啫，大哥真系、 啊， 考试都冇零风险咧，一定 pass 噶。啊，我真系吹胀嘅啫，系共产党先谂得到出嚟，系共产党啲流罗先谂到呢屎桥嘅啫。 嗯， 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系嘛？ 好， 好，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郑经翰。